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各位好，本时段我们继续来回顾经典情歌，我是主持人左小美。从古至今，爱情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话题，是不是在您的心中也有一个他或他？总有一首歌让你在某一时间想起你的那个他，想起你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也总有一首歌在你彷徨苦闷或是甜蜜得意时诉说着你的心情。那么说到情歌，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？有人说，说到情歌就不得不提在90年代红极一时的许茹芸。许茹芸毕业之后曾在民歌西餐厅驻唱，在机缘巧合下被他的好友张立本推荐到上华唱片公司试音。许茹芸在上华试音的时候选择了以自弹自唱的方式，现场演唱了王菲的《冷战》、辛晓琪的《领悟》以及林忆莲的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等。正式签约上华之后，公司也为他改名许茹芸。1995年6月，上华为他制作并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《讨好》，可是由于名气不足，这张专辑并没有让他一炮而红，但是专辑里的主打歌之一《看透》让他开始有了一些知名度。 1996年4月，许茹芸推出了第二张专辑《泪海》。《泪海》一曲搭配连续剧与唱片公司的行销，使得专辑在台湾地区卖出了30万张，全亚洲累计120万张的销售量。而《泪海》这张专辑也让许茹芸开始走向了天后之路。同年年底，许茹芸凭借《泪海》拿下了 Channel V 年度十大中文排行榜的十大偶像、最佳歌艺偶像、MTV 音乐台 Top 20音乐大奖。 1996年下半年，他的专辑《如果云知道》亚洲销售超过220万张，也成为了该年度最畅销的女歌手。而他独创的云式唱腔也在这个时候得名。一起来听《如果云知道》。 听过了缠绵空灵的云氏唱腔，我们再来说说情歌王子张信哲。张信哲1989年出道以来，一直都维持着温文尔雅的书生形象，他的作品也都以抒情情歌为主。这些年来，阿哲的情歌不知道俘获了多少少女的心，拥有大批歌迷，而专辑也都是他一贯的抒情曲风。招牌式的疗伤情歌依然拨动着很多人的心弦，令人心醉不已。张信哲从小就在音乐上受到启蒙与训练，在学校歌唱比赛的时候被发掘，签给了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。1988年与潘越云合唱了第一首歌《你是唯一》，1989年出道发行了第一张专辑《说谎》。1992年结束服役之后，张信哲回归乐坛，推出《知道》专辑。此时的张信哲开始寻求转型与突破，他拒绝各种商业演出，沉寂了一年的时间，打造了音乐专辑《心事》，其中的主打歌是李宗盛作词、黎沸辉作曲的《爱如潮水》。这首曲风哀婉的情歌不仅把张信哲的歌唱事业推向了巅峰，也奠定了张信哲独特的情歌风格。这首歌曲展现出了男性在爱情当中的细腻。1994年，张信哲推出了《等待》专辑，主打歌《别怕我伤心》是李宗盛为张信哲创造的另一代表作，还包括有和刘嘉玲合唱的《有一点动心》，一起去听。 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你说的不止你，还包括我自己。

2004年，周传雄推出专辑《男人海洋》，收录了歌曲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》，依然呈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深厚功力。 谁孤枕难眠？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？很久不见，你现在都还好吗？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，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，却为何没有再见面，却只和陌生人擦肩。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新的一年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幸福满满，有爱相随。我是主持人小美，我们下一时段再见。 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